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啊，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嘅， 系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有 Felix 林志乐嘅， 冇错啦，咁啊即系非常之开心，终于见到有佢嘅个人作品啦，亦都即系喺个访问当中会讲到就系、是、即系叫做为咗去进军呢一个嘅乐坛而停咗嗰、那个学业上边一段时间，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有啲乜嘢嘅得着咧，佢都会喺个访问度同我哋分享嘅咁样样。 系啊，咁可以听一下啦，亦都讲到佢第一首自己嘅歌啦，嗰、那个过程系点样样咧？系、啦， 系咁啊。首先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是、我发现朋友系好重要嘅，因为咧即系最近。就好多朋友同時間啦，尤其暑假呢段時間都會外遊一下啦。係，咁你知道人係衰噶嘛？即係留喺香港做嘢工作嘅時候咧，就少不免會好掛住去周圍玩啊、食嘢啊咁嗰啲嘅日子啦，係嘛？即係突然可能你會好懷念呢、這、一個日本嘅一啲飲料或者可能係一啲食品嘅味道，咁但係可能有時喺香港，喂，雖然而家有好多嗰啲百貨好方便啦，或者可能好多唔同地方嘅嘢都寄到過嚟咁啊，有得買啦。但係有時有一啲咧，即係好嗰個保存保質期限比較短嗰啲咧，即係喺香港你都係難買到 嘅。魚生啊，你講 唔係另一樣嘢，我有另一個咧，係我每次去到咧，我都會好想即刻去，其實喺便利店都當地嘅便利店都會買到嘅，就係呢一個嘅乳酸啊。但係嗰隻乳酸咧，嗱、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但係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牌子啦，唔同嘅口味啦，同埋嗰個叫做個飲品嘅本質都係有啲唔同嘅，因為我哋喺香港飲嘅乳酸咧，大概都係通常都係嗰啲咩多咁嗰啲啦。咁但係喺當地就會有另一隻嘅，有幾個唔同嘅牌子，有啲可能係會有士多啤梨口味啊，有啲係土味啊。咁而其實有一樣嘢係即係咁樣講，好似有啲肉酸，但係佢係幾出。進到你嘅腸道嘅運作嚇，所以每次 西柚嗰啲係嘛，好似 係啦，所以每次去到咧，我都一定會買嚟飲下啦，即係同埋即係第一佢嗰個味道係正嘅，我覺得，同埋係真係對於腸道嘅健康係幾有幫助咁。咁於是乎咧，即係喺有一啲嘅朋友啱啱去完旅行啦，佢臨上機之前。我突然俾咗，突然看睺實嘅時間，我就俾一個任務佢，話：喂，你上機咯，準備飛翻嚟咯，係嘛？你啲散紙都使唔曬噶啦， 博埋嚿嘢飲翻嚟， 即係買翻嚟俾你食。 係啦，因為上機前咁佢落機，因為我哋住好近嘅，咁我基本上佢落機我佢就已經可以攞俾我啦。 哦， 咁嗰個保質期，咁同埋佢好勁地，唔知點解有啲人去旅行係會帶冰袋去㗎啦。咁所以 有嘅咩？ 有噶，即系佢哋系会带啲冰，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佢哋惊行街热咧，咁可能有时带埋个冰袋去行街，咁跟住可以、哦、即系啲嘢就随时可以，唔系有啲好得意嘅，有啲朋友系中意咁。 因为行街热，我会直接入去有冷气嘅地方坐噶嘛。 系啦，但系有一啲我会叫做用一个讲法叫悭家啲、哦，或者可能叫做我都唔识点样形容啦呢啲，但系就 又要攰又要行嗰啲人。 系啦，系又要攰又要行，但系佢又觉得。我隨時隨地都想攞到啲即係尤其你可能去一啲比較郊外少少嘅地方嘅時候，唔係咁方便啦。可能佢會覺得咁啊，帶定個冰袋咁，隨時有啲涼浸浸嘅嘢飲咁。跟住佢就成程袋喺個冰袋嗰度，攞翻嚟咁樣 hand carry 咁樣翻咗嚟。跟住然後我落機就哇，好久違有嘅味道，所以我覺得朋友係真係好緊要，因為喺必須嘅時候，佢係會可以幫助到你喺人生當中尋找到少少嘅小確幸，即係對我嚟講呢啲就係小確幸啦。就是、 明明已經去完翻嚟啦，跟住咁快已經消磨咗，又要再 隔咗一季噶啦，你知唔知啊？ 我隔 了都幾個月前噶啦， 我隔咗三四年啦、欸，師傅， 你又打開口牌啦、啊，準備。 但你講呢、這個即係靠朋友呢、這個，我就係、是。即係又係打開口牌啦，即係已經即係其實係計劃緊啦。咁、日本咧就一定係呢個目的地啦。咁、但係咧，其實去邊度咧，我都仲係猶豫緊嘅。咁東京咧，其實我真係好想去嘅。係啦，嗰次因為同髮型師講開，佢又係咁啱呢個星期放假，咁佢已經一早 send message 就話嗱，如果要剪頭髮咧，就即上個禮拜好剪啊，我呢個禮拜就放假咁。 係啊，我最近都收到好多呢啲 咁。咁跟住之後，因為呢期要做嘢嘅話咧，咁就要真係要剪頭髮，所以上個禮拜就揾咗佢，就問開佢，咦去邊玩啊？咁因為我髮型師都係一個好中意日本文化嘅人，成日都會傾日本嘢嘅，咁佢都係幾研究啲動畫啊嗰類， 即係同我哋比較相近啲雜雜地嗰啲。 研究嘅年代係即舊底年代，八九十嗰啲高達開始。 哦、oh,，OK， 係啦，即係佢直情可以一路剪頭髮，可以話到俾我聽，即係高達嘅每一 史。 係啊，佢真係每一代，跟住又話我真係好少睇。佢話如果你要入坑咧，就可以睇呢一啲，睇呢啲，睇呢啲咁啦。有邊啲咧唔好睇，你就 skip 咗佢啦咁。咁甚至乎亦都會講話啊，即係呢個好好睇，因為咧嗰啲配樂好正咁啊咩我唔記得咗係機動戰士定乜嘢。咁佢就會話、okay. 你根本時間，我話唔講啦。跟住佢就會放低教剪啦，然後就喺電話度攞嗰條片嘅音樂出 嚟、你 聽。你聽下呢、這個，哇！淨係睇呢一段，跟住哇！即係我好中意呢一種去，你唔係淨係剪頭髮，而去剪嘅。 冇錯， 當然有啲人係。追求效率就係唔好搞咁多，我淨係剪頭髮就算啦。但喺我嘅角度就係、是，你都花咗時間出去遊遊行行咁樣，即係大家唔趕時間的話咧，我覺得呢種係正喺我中意呢種嘅。咁跟住就講開啦，我就話本身咧都想去東京嘅，咁但係因為隔唔到時間去睇音樂節，咁之前奧運亦都去唔成啦、因為疫情唔俾外國遊客入去啦，咁所以東京呢個地方對我嚟講係傷心地啦，已經有兩個 event 想去睇都去唔到啦，咁所以就有一種眼鏡， 就係想去啦， 係唔係個眼鏡係咁即係去唔到睇音樂節，我就唔去東京住呢住，係、 okay, 即係嗰種感覺。就諗緊因為我去日本會想，譬如揸下車啊，或者得浸下温泉、啊。 你喺香港又唔見你揸下車？ 香港揸車搞唔掂啊，唔同啊， 好大壓力啊， 壓力啦，係啊，嗰啲慢慢地嗰種嚟嘅。咁係啦，咁所以我就諗過啊，去九州好唔好咧？咁跟住髮型師就問咗我一個問題，因為就一語道破咗。佢話：你東京有幾耐冇去啊？咁。我話我七歲去完之後，我冇 去 過。其實我去咗好多日本，但每一次都係沖繩啊、九州啊，最多可能去到大阪、東京，真係七歲之後咧，我都冇再去過。基本上，所以咧，你問我，我係同冇去過係冇分別，因為我 應該冇乜記憶嘅喎，真 係。我最有印象就係去過嗰個迪士尼樂園啦。跟住我記得玩嗰個唔知咩 4D 影院咧， 但你七歲都仲記得都幾勁。 記得啊，我記得去幾個主題樂園嘅畫面嘅、因為我屋企人成日都講啊。話說嗰陣時去呢、這個迪尼樂園喺東京嗰一個，有一個 4D 影院，咁啊入去就排好耐隊啦，從屋企人排咗個幾鐘，跟住之後入到去，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好怕啲突如其來嘅聲響啊，好怕好暗嘅地方突然間彈啲嘢出嚟啦。跟住坐低開始咧，跟住就開始大聲咯嗰啲嘢，你知戲院個音量噶啦， 好勁噶。 然之後咧就有噴啲水啊，地下咧又有啲模擬嗰啲老鼠行過啦。 哦、 入咗去幾分鐘咋， 就 我開始喊啊，跟住喊到我爸媽咧就要，好似係我爸啊。就要請我離開，所以點解佢到而家成日都講我又記得就係佢話我哋排咗個幾鐘啊，入咗幾分鐘出翻嚟啦。 所以咧，我成日都勸咧身邊一啲朋友，即係可能好似我哋呢啲年紀，有啲可能已經生個小朋友，但係小朋友未係好大啦，可能三歲四歲咁樣啦。我成日都勸佢哋，其實咧你帶佢哋去旅行也好，喺本地也好，你真係唔好帶佢哋去嗰啲樂園啦。我話第一佢又唔記得，佢又冇印象，佢要靠你。同佢講翻，佢先記得，或者睇啲相先知發生嗰件咁嘅事，都唔緊要。最慘就係、是，即嗱，通常入去啲樂園咧，睇到啲動物係為開心啦，睇啲公仔影相開心啦。但係好多時候啲小朋友見到啲公仔好大隻嘅時候，佢會驚、會喊啦。跟住作為爸爸媽媽，你又會勁冇癮喎。 係啊，所以唔好去呢啲要排隊啊，要成嗰啲，因為冇意義㗎。 係或者等佢哋大少少先，等佢哋有個認知先。 因為我仲記得去咗幾個樂園都記得另一個咧就係唔知咩Samuel 定 Hello Kitty Land 咁樣，因為我嗰陣時即係唔知中意 Kilo P 啊，好似當年唔知點解中意 Kilo P。 你中意 Kilo P， 跟住最後都唔係，而家變咗 PC 九啊。 係咯，我記得你係 PC 九。 點解我中意 PC 九？關東京之類事嘅。 哦， 因為Kilo P 你會覺得係 Samuel 裏邊比較受歡迎嘅男角色啦。雖然我從來都唔知佢係男定女嘅。 係。 跟住後屘去到一個商場度 ，suppose 買公仔，咁我妹就有一隻Hello Kitty。 OK。 咁我 suppose 就想買 Kilo P 啊。 係 咁跟住之後咧冇曬貨啊，應該真係太受歡迎啦。咁我就唔開心，跟住我媽就指住只 PC 九，就 話： 佢件衫都係綠色啊！跟住之后就，跟住就买咗啦。咁我即系叫做叫有啲礼物攞走嘛，因为嗰啲手掌大细嘅咋，嗰只嘢而家仲喺我屋企啊，由1997年开始到而家几多年我都唔知啊，廿几岁啦，26岁啦已经嗰只狗，已经残到你怎睇你都唔觉得佢系 P C 狗啦。 你有洗噶系嘛？ 有嘅，但系都好污糟，同埋穿晒窿噶啦。 通常小朋友用开嗰啲嘢唔舍得洗噶嘛。 跟住就系因为呢个故事令到我。就叫做咩日久生情，攞咗佢翻嚟之後，慢慢就覺得佢真係越嚟越得意，得意過 Kilo P。 咁你中意咗 啦，係 PC 狗啦咁。咁跟住咧，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樂園，我記得嘅古仔啦。仲有一個樂園都係喺東京咧，就係、是、唔知睇恐龍嘅。咁嗰陣時咧，我最記得又係我好驚，因為去之前導遊就話咩好逼真啊，入邊黑咪掹啊，即係講到你要小心啲啊，唔係小心恐龍擔走咗你，即 係即係講到好似成件事係真嘅咁。 係啦，咁你大人世界就明佢幫你入氣氛啫。作為一個僆仔，我真係驚啊！我當年睇《侏羅紀公園》都爆梦喎！你谂下，我瞓喺张床度，个耳仔都好似听到嗰、那个暴龙， 嘣嘣，跟住担起个厕所啊，系嘛？仲要 系，所以我觉得我想象力太丰富。细个就对于我嚟讲系噩梦，而家对于我嚟讲系好事啦。 以前喺香港嗰个海嗰个公园都有嗰阵时，我都系唔敢行入去噶。 嗰时最尾系点样样咧？去嗰、那个恐龙嘅主题乐园，全团旅行团啲人入晒，得我一个自己喺门口等。喺嗰個出口位置，通常佢咪有啲 souvenir area 嘅，我就自己一個人喺嗰度，唔知個導遊交低咗我俾嗰度嘅職員睇住， 好大膽、啊， 我就係企喺嗰度等所有人出嚟咯，因為我太驚啊，跟住全團得我一個冇入去咯，係啊，所以基本上我嘅東京之旅就係咁，咁所以我嘅發言師就話你去。即係感受一下啦，咁樣咁 係會唔同啲㗎啦，大個咗而家感受到。 所以我完全冇概念啊！即係如果大家去開東京嗰啲有咩推介咧，即係睇動漫嘢，我就知道要去秋葉原啦。其實我仲有另一樣咧，係想睇下啲音樂嘢，即係揾下啲日本舊嗰啲 CD 啊。 我推介 Jazz Bar 俾你 啊，嗰啲咯，係去睇下咯，因為我都好想揾嗰啲少少 City Pop feel 嗰啲歌翻嚟嘅。即係好似呢一種咧，即係悄悄地咁樣樣咧，我想儲呢啲咁樣樣嘅音樂嘅即嘅光碟啊、cassette 啊，因為嗰啲喺香港比較難揾啊，所以如果聽眾們你都有啲地方推介嘅話，不妨啊話俾我哋聽。 只要在旁邊滿足 ，I'm your lover boy， 調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著是種福氣。多想這故事發展出浪漫。来日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只因你爱来让我胆寒， 爱在怀内，共你相拥再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ell you, babe. 新闻之前听过由力争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专一担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随着政府收回西区海底隧道，三条过海隧道自凌晨起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话，在朝早7点至到10点的繁忙时段，整体过海双向车流大约是44000架次，与实施633方案之前相若。当中西隧的车流上升大约3%，红隧和东隧的车流分别稍为下降大约4%和1%，初步交通情况符合预期。发言人表示，在划一的士隧道废之后，的士在清晨和早上繁忙时段使用西隧分别增加大约50%和20%，分流效果显著。另外，根据朝早观察，由于以现金缴付隧道费，使用西隧的的士数量上升，西隧的人手收费行车道繁忙时间比平日略为繁忙。当局相信，随着西隧在嚟紧周日实施二通行，届时驾驶者无需停车缴交隧道费，西隧的行车状况将会更为畅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关于香港发展的座谈会致辞的时候表示，要激发香港号列车的无限发展动能，激发香港兴。李家超提到，必须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扩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贡献区域和国际多边合作，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善用话语权，讲好香港的好故事，亦都必须团结动员所有能量，为香港奋斗，包括社会各界一起到外国介绍香港的新机遇和新优势，并且和不同国家和城市建立友谊，为日后的合作打好基础。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名小童怀疑坐在司机大腿上驾驶轻型货车，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危险驾驶的71岁男子，他获准保释，9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留意到社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小童坐在司机大腿在停车场内驾驶轻型货车。新界南总区交通部交通调查队调查显示，昨晚9点左右在荃湾拘捕那名男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指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南湾浅水湾道介乎黑兰道至到丽景道来回方向局部车多慢驶，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葵涌道有路面急收，往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今晚话想俾啲咩我睇啊？ 我想俾你睇下我哋新钢厂嘅计划书。我哋而家有新钢厂啦，喺滩涂附近嗰块地，我全部都租晒落嚟。阿就啊，我哋之前讲嘅真系要实现啦！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唔等我 mark 低啲日子先，8月25号， 乜嘢日子咁重要啊？ 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 大家记得喺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啦！ 记住 check 埋你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88年在伦敦组成的这一对摇摆劲旅，虽然曾经试过休团，但是四位成员从来没有离队，从来没有解散过的。Britpop 的代表 Blur。I'm not the first to do it.Must for go now.Your smile.Off the wall page.Fixtures and fittings now. Call me out, but call me. Cause there's something down here and it's living under the floorboards. Ah! It's grabbed me round the neck with its long and slender claws.今年的新唱片 The Ballad of Darren 就是他们入行以来第九张的录音室专辑，这个礼拜由上星期的第十位跳升三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七 Blur St. Charles Squar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茶货。 当你身处在不同的星球，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世界，自然你会觉得很难沟通啊。但当你尝试进入他的世界，话不定你们会找到属于你们的共鸣。带来有古巨基、吴宝琪、张曼莎、Lollytalk、Aden 红座星、Andy Lai、黎天峰、Mansion Vibes、张俊桥、顾定轩、Strays、何佩、刘君东、王建文、张天荣、谷文、黎启峰、陈天傲、Michael C、卢华、Triple G 同埋 Rumble 的星战。 前行吧，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似优美，能奏乐水花歌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船儿竞技。唱遍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唱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听悲声愿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听悲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却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亦是有爱。十年后已转了衣着，都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兴致高涨，蝴蝶欢笑计未长，快乐无穷狂张。当一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叮叮，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呼，燥了会大叫呼，泄气会大喊呼呼，坐叮叮沉睡，过去已渐变呼呼，你我也渐变啊哈。回望昨日，叮叮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就是他是叮叮声与你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日日在开心时代。哦哦，叮叮声在你回来，所有关怀却盼待，就活在这新市镇内，愿身边一切往后亦是有爱。 是的，要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可能当中要有一个过程的，即是正等于你成日听到人家说啊，入屯门好像去了旅行那样，但你不搭过一程车入去，你怎知道是不是呢？可能你搭了入去会有惊喜啦。带来有 Monkey 薛德勇，西北铁道物语。 要脱完会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年雨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抱抱抢吻，无限耀眼，愿意为海风添上足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三的俯瞰，愿你和我全忘忘我的游荡，就是 空空。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话语牵绊，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湿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要融入佢哋世界，其实系好简单嘅事嚟嘅啫。睇佢哋睇嘅嘢，听佢哋听嘅歌，就正等于佢都要融入大人嘅世界啊！佢都要去开会，适应 office 嘅生活啊！但你有 Sika 天气之女。 太过习惯听校训，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静脉。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簿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请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

能之前听过有 Yumi 中游美 Y2K 还趁我么？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为咗做音乐好大决心啊！ 冇错啊，波成为咗玩音乐，特登问准父母休学两年，深信音乐真系带嚟好大嘅快乐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林志乐而忘返。 希望今日嘅访问都令到佢乐而忘返啦！系骚动音乐嘅嘉宾系 Felix 林志乐嘅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Felix 林志乐， 系我哋送上卷轴俾新朋友啊， 冇错，咁啊初次见面咧呢一句咧，我觉得系几开心嘅，即系送俾 Felix 呢一句咧就有 林志乐而忘返， 我咧呢我嚟嘅时候谂咗好多。句究竟是寫啲乜嘢？ 例如咧，個樂字好好發揮啊！俾你估下先。 你本身有諗過啲咩㗎？ 先嚇 嚇，我唔係有時有啲係屈落去咁啊，即係唔一定要係四字成語。 係啊係啊係啊！ 林志樂不敷之啊嘛，有個成語，即係好多呢啲食呢啲咧咁樣咯。咁但係呢個我都好中意嘅樂業 夢。係個意思好啲啊嘛。我啱啱突然一腦裏邊諗咗新一句，下次可以送俾佢。 係咩嘢啊？ 下次咪知咯，而家唔貼住。係啦，但係因為個樂字本身，同埋因為我哋成日都會想揀啲意思好啲嘅。系啦，即系乐而忘返呢啲就系、是、啊，即系好开心嗰样嘢，令你唔舍得走啊，继续喺度玩啊，咁样嗰种状态，咁、所以就谂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多谢多谢。 咁啊，好明显系玩音乐就系一个会令人乐而忘返嘅事情啦。 系、而我觉得更加贴近你嘅状态，系因为。即有睇到講過係話你鍾意音樂嗰樣係去到可能學業上面有啲、不如停一停先專注喺做呢件事咁樣喎去到係。 係啊，因為嗰陣時就係、是、唔想呢好似咩都唔到半頭即係兩頭唔到岸，咁所以就會想專注做一件事先啦。即係如果唔係 100% focus 喺度呢，我就驚我自己未必做得咁好，即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又要即係又見到我哋其實都可能係Gigi 啊或者係 Chantel， 其實佢哋一路 take care 事業一路 take care 學業咧，係都幾辛苦見到佢哋，即係可能做完嘢就係又要翻學啦，第二朝跟住第二朝放學咧要即刻做嘢，咁可能每日淨係瞓得幾個鐘咁樣，咁我就唔想好似影響到個即係工作嘅。質素，因為我自己就好難 multitask 到嘅，我自己嘅人，咁、所以就focus 喺做咗一樣嘢先咯。 係，咁嗰段時間要做選擇，即係讀書嗰邊其實係讀啲咩，同埋另一邊雙就係工作嗰陣時又做緊啲咩，係點樣比較嗰陣時？ 其實我覺得最難集時間就是其實係玩比賽嘅時候，因為玩緊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仲未 gap 嘅，其實係zoom 緊。 係， 咁變咗好多時候咧，因為你知啦，有時拍嘢咧，你唔可以 exactly 同人講話。哦，我呢個時候我一定唔可以喺度，但明明因為 rehearsal 嘅時間就得咁多噶啦嘛，咁有時可能就會被逼要掛機，即係嗰啲咧擺部電話喺個袋度，但係自己跑上台唱歌。我一次唔記得閂麥啦，全班房聽咗個 rehearsal 啊，跟住就個好即係好即係小尷尬咁，但係都係 OK 嘅 ，OK 嘅幾好 玩。咁但係去到幾時你就覺得真係要 take 個 gap year， 即係休息一下，專注做嘅大概。 我想是完咗个比赛之后，因为完咗比赛之后，有一路已经知道有唔同嘅嘢做，即系可能又即刻有青春本我啦，咁拍剧啦，咁然之后又好快有第二套剧啦，跟住中间又有唔同嘅 show 啦，跟住又有啲本身谂住佢哋本身谂住 plan 嘅一个综艺节目啦，咁同埋谂住啊，即系做歌呢啲呢种种加埋，我就觉得不如停一停，俾啲時間自己去 focus 喺度先。咁俾咗兩年時間自己，即係如果兩年時間都冇乜，即係又好似冇乜嘢做到出嚟嘅話，就翻返去讀書咁樣咯。 但落呢一個決定，即係不論可能要同學校去交代，或者同屋企人去交代，其實個過程都偏向容易啲嘅，因為你係咪已經好清晰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咁令到即係雙方都放心啊！好啦，咁你就 take 呢個 gap year 先啦。 定係好難說服佢哋咧？ 比我想象中容易嘅，因為我一開始都以為好難，因為我爹哋咧係一個好。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好早已經講，佢就因為我好細個都好想入呢個行業，咁所以佢好細個都已經講話，只要你讀完個大學咧，你之後做咩我都唔理你噶啦，即係唔好做啲作奸犯科嘅嘢啦。咁所以但我就好擔心，因為我仲未，其實我嗰陣時係啱啱準備入大學嘛，我好驚佢哋會唔會即係唔俾咧。咁之後溝通完之後咧，都比我想象中易，就係佢哋話咁，既然你想做你就真係試啦，咁試完真係俾個時間自己，如果真係冇乜嘢嘅呢，就一定要返返去讀書啦，咁就用呢個承諾去 promise 咗佢哋，咁佢哋就俾我去試囉。 而家過咗幾耐呀？ 而家兩年啦，所以我今 OK 嘅，但係而家佢哋都滿意嘅，so far 出咗第一隻歌，咁成績咁當然可以更好啦，一路繼續上啦，咁但係佢哋都滿意嘅，咁但係我今年呢應該可能會讀翻書啦，但係就喺香港讀，咁變咗可以兩樣 balance 都兼顧到，同埋即係有首歌有個實物，即係可以俾啲人見到，亦都交流到自己，我真係 做嘢㗎， 我真係有自己歌㗎啦，嗰件事係。但係你頭先你有講一句就係話你細細個嘅時候其實已經好想入呢個行業，咁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我唔知睇過某一啲嘅演出或者有啲咩嘢促使到你嗰陣時已經有咁樣嘅諗法㗎？ 我好細個就已經有呢個表演欲咯，同埋我好中意咧，我覺得嗰啲歌手上台唱歌好型，同埋有時譬如睇電視劇咧，佢做緊嗰場戲咧，我會自己喺側邊做翻一次，即係好 cosplay 咁樣咧，我就覺得哇，都應該幾正喎，同埋知道自己中意，如果第時自己個職業係咁，就更加好咯。 係，咁啊有。可能是唱歌的演戏的各样东西，那嗰阵时细个的时候是刚刚讲的那种，就是好像演戏那种，那唱歌音乐这一样东西的兴趣呢，又是不是那段时间都其实有啊，定话再大一点先有的？ 那段时间其实都有，其实应该是唱歌行先，因为我就是见到歌手是第一啦，又好，即嗰首歌咧，好似系自己嘅嘢，同埋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听歌，可能因为关屋企人咧，成日喺车度咧会播林忆莲啊，张学友嗰啲咧，即系倾斜啊，嗰堆歌就成日都有啲碟喺度，咁我就已经幻想自己如果有一只自己嘅大碟啊，或者有自己第一首歌会系点咧，咁好细个已经萌芽咗呢个谂法，咁到其实系我谂去到差唔多14年15年咧，就立定决心，就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歌手，就因为嗰阵时睇咗容祖儿，咁跟住嗰阵时亦都系我正式叫入坑容祖儿嘅一个 show 啦。咁当年其实佢有1314啦，又有内地有啲歌唱比赛啦，咁就觉得点解可以咁犀利，即系每一首歌嘅 detail 又咁好啦，咁然之后咬字又咬得实，但系又唔会听得好攰啦，跟住佢舞台感染力又好够，咁然之后就一路系咁听嗰啲歌，咁我觉得佢啲歌其实系教咗好多嘢嘅，即系可能咬字上面啦，其实你听得佢歌内咧，我发现系会俾佢感化，即系嗰啲叫咩啊，同化到啊，即系你嗰啲咬字嗰啲力啊，点样摆啊，或者唱歌嘅 skills 啊，我其实好多咧都系就咁听佢啲歌，自己咁样潜移默化吸翻嚟噶咯。 去到而家即系正式叫做入咗行去，身为一个歌手，而同时自己容祖儿都系自己嘅偶像啦，会唔会即系都叫做 chase 住佢嘅步伐啊？原来容祖儿揾过呢个监制去做歌，揾过呢个人去作曲，揾过呢个人填词，不如我都考虑揾佢揾过嘅班底啦。即系会唔会自己有呢啲 fantasy 喺里面？就是将来我做的歌一定要用到 Joey 的班底，那就正啦。 会的，其实找到 Christopher Check 都是因为 有一個原因是佢，因為我好中意 Christopher Track 啲嘢嘅，咁而令到我認識到 Christopher Track 咧，其實係富士山啊同埋守神記係都幾頭嗰幾首去認識嘅。咁、之後即係之後追翻就有鍾無艷啊、年度之歌啊嗰一扎啦，咁所以都係有追佢嘅步伐。我追到今晚我睇佢演唱會添。 哦，哇！你又好彩啦，俾、你買到， 係啊，好期待。 係咁，其實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其實真係一個自己學習點樣唱歌嘅一個過程嚟喎。咁、同一時間，你中意佢嘅作品，即係容祖兒嘅歌啊、模仿之後，係咪同一時間自己都開始會玩下啲歌唱比賽，即係上下台，跟住試下嗰種舞台嘅感覺啦？咁 其實冇啊，其實我《星夢》係我第一個大型嘅歌唱比賽。我記得我喺學校係有參加過一年嘅歌唱比賽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即係你話好公開嗰啲就冇咯，但係校內嗰啲就有嘅。咁反而《星夢》真係第一個係大型嘅歌唱比賽咯。 係，但係點解嗰年反而讀書嘅時候唔係參加好多，淨係玩咗可能一年咁？我以為會係令到你，我每一年都參加先。 嗰啲十八區咧， 係啦，即係玩下嗰啲 報曬十八區嘅地址。 我以為會係啊，即係初頭會以為你會係中意到去嗰種添。 因為我嗰陣時係細個啊，因為其實我正式入比賽嘅時候咧，即係我 audition 咧係十六歲嘅啫。咁啲十三、十四歲咧，我好想參加嗰啲即係青少年大嗰啲但又唔及。又唔合資格，即係你覺得，因為我又唔想唱兒歌，即係嗰啲比賽咧， 係 Baby Shark 又唔係嗰件事啦。 咁我就好想，我都想唱流行歌噶嘛。咁但係人哋又唔侵我玩。咁我記得我參加過另外一個歌唱比賽嘅，講唔講得名嘅？ 可以 叫咩 Supernova 啊？ 係 有一個咁嘅比賽嘅，但係我第一 round 就俾人叮走咗。但係第一 round 賺到我天上有地下無，但係就冇咗啦。 嗰時唱咩記唔記得？ 唱演員啊，薛之謙嘅，咁跟住就叮走咗。咁跟住之後就但又冇好影響到我心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呢啲叮走係好應份嘅，即係每個我諗每個歌手咧，即係都要有呢啲經歷，第時上節目先有嘢講噶嘛。咁啊 keep 住即係俾人，咁就好彩我淨係參加過一個就叮走，咁之後就冇再特登去追邊啲嘅比賽，咁好快就已經遇到星夢。 去到即係參加星夢嘅時候，因為你已經有咗 Supernova 嘅經驗啦嘛，即係喺星夢嘅時候再聽到一啲導師去讚你嘅時候咧，個人會唔會個心入邊就驚啦，死啦， 又係呢啲啊！ 赞我 死啦，又叮 佢赞我就出事啦，会唔会叮我噶？即系会唔会有呢啲谂法？ 又冇又冇，反而系因为我觉得咧上到个电视节目咧，我已经系觉得我每一关咧都系碌下咁过噶。即系因为其实我记得 audition 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啲监制咧，佢哋就全部都冇乜表情嘅，即系因为选我哋。即第一 round 好初步嘅時候咧，其實選我哋就唔係大家見到嘅導師們，即係唔係 Jin Lee 啊、JW 佢哋嘅，係真係有班幕後嘅工作人員選。咁佢哋咧，可能因為實在睇得太多一日，咁所以變咗一個表情上就冇乜特別嘅變化。咁即係你就會見到佢，可能你唱完之後，佢側邊都自浸咁樣。咁但係你又冇抱太大嘅期望同失望嘅，因為我其實由參加嘅時候咧，我已經冇諗過自己會真係入到去最後，因為嗰陣時好早已經話揀十五個，咁跟住其實啲宣傳片咧，佢哋已經話即係有啲節目咧訪問都已經話啊，已經有唔知有千幾個，有二千個參加，咁你都唔會覺得自己係嗰二千個其中一個啦，咁純粹係抱住一個。去試下心態去咯，咁又冇乜太大擔心呢啲。 咁嗰時 Day One 一見到有一個咁嘅比賽，係咪自己都已經？因為之前你話好少參加咁大型噶嘛，係咪嗰時好快已經決定參加？定話係有啲原因驅使到你？不如我試下啦。雖然有幾千個人已經報咗， 冇喎、啊，冇乜原因驅使我哋一睇到，我仲記得係喺以前有個 App 咧係。我哋公司嘅，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我就 download 咗啦，咁就彈咗個通知出嚟，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我就一撳落去，跟住就已經係呢一個比賽嘅press con， 咁我睇完之後我已經決定參加，所以又冇乜話猶豫得好耐，反而猶豫即係要考慮嗰個位咧，就是、因為我嗰陣時未夠16歲，係要

了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保管未来新世界拍戏结果。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Felix 林志乐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忘记亲祖》，新闻翻嚟佢就会详细介绍呢首作品嘅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教育中心乔英教育怀疑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课程的案件，海关拘捕中心50岁负责人兼公司董事，他涉嫌预售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话，涉案教育中心有5间分校，提供功课辅导同全科补习。部分家长为子女预缴咗1年学费，中心上星期六突然结业，未能全部兑现课程。截至今日中午，海关接获310宗举报，涉及总金额251万。运输署话，随住政府收回西隧3条过海隧道，至凌晨起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话，朝早7点到10点的繁忙时段，整体过海双向车流大约是44000架次，同实施633方案前差不多。当中西隧的车流上升大约3%，红隧和东隧的车流分别稍为下降大约4%至1%，初步交通情况符合预期。发言人说，在划一的士隧道费之后，的士在清晨和早上繁忙时段使用西隧分别增加大约50%和20%，分流效果显著。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名小童怀疑坐在司机大髀上驾驶轻型货车，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危险驾驶的71岁男子，他获准保释，9月上旬向警方报道。警方说，留意到社交平台上流传一条影片，显示一名小童坐在司机大髀在停车场内驾驶轻型货车。新界南总区交通部交通调查队调查后，昨晚9点几在荃湾拘捕这名男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随后2-3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咁九龙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虎山道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嘅。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新楼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港岛入口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去到映月台嘅。 咁啊，新界方面提下大家啦，葵涌道部分路段有啲路面维修，有啲紧急嘅路面维修。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嗰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多车，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我哋苏动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Face 林志乐喺度啦。咁啊，终于有你嘅第一首自己个人嘅派台歌啦，《忘记亲祖》。咁我同阿斌咧，亦都会就住呢一首歌咧，我哋会即估一啲嘅内容，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咁啊，我估先啦，即系揾得 Christopher Check 翟日升去，即系呢一首帮你去作曲嘅作品。我深信你本身已经好well prepare 咗一样嘢，就系、是、你预咗个 melody 系好密。啲歌詞係好密，基本上喺嗰啲 chorus 嘅位係唔斷氣㗎啦，係一定要咁樣噓落去㗎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真係到你要唱落嘅時候，要去真係去 master 去掌握嗰樣嘢，就係咁密嘅歌詞底下，你又不能夠用一啲叫做好強弱嘅一啲 dynamics 嘅聲音嘅演繹去方式去演繹一啲咁密嘅歌詞啦。所以點樣可以喺咁平均又咁密嘅字底下可以 show 到嗰個感情出來呢？其實呢一樣嘢係真係要再同監製認真咁樣去傾一傾。其實以往啊，你寫歌俾阿 Joey 啊，寫歌俾阿 Eason 啊，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可以令到佢哋唱到呢啲咁頻、咁密嘅一啲字架咁樣噶？ 我想估咧，就係可能喺即係處理呢首歌自己準備嘅時候，始終自己第一首歌，你冇得好似以前嘅一啲叫做比賽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所謂原唱，我喺嗰度揾一啲嘅嘢去吸收屬於自己嘅歌嘅時候，但我覺得。因為喺呢首歌聽到有一啲嘅部分嘅處理咧，會令我聯想，例如富士山下嘅一啲輕聲，一個 chorus 嘅收尾會諗到。咁我覺得可能就係你去處理呢首自己嘅歌嘅時候，就係、是、不如借鏡一下一啲之前 Christopher 寫嘅作品，嗰啲歌手嘅作品，然後將嗰啲嘢融入去自己身上，你係會有諗呢一啲嘅，我覺得係。 系都会嘅，其实都会谂，都会有谂呢啲嘢嘅。但系因为其实咧好搞笑嘅，其实我一开始问 Christopher 攞歌嘅时候咧，佢问我想要咩类型歌，我就 我就直接同佢讲咗一堆歌名，即系我可唔可以要翻啲好似富士山下、钟无艳同埋周慎嘅歌，咁佢就话：咦，咁我袋有一真系有两首，咁就抄咗出嚟，咁就最后就 pick 咗呢一首嘅，我哋大家都。 咁、哦、另外嗰首嗰个 feel 系点样样嘅？ 因为佢嗰个歌名咧叫 Pedestrian， 就系比较行路感覺啲就踏實啲穩重一啲、就冇咁而家咁 bright 嘅，因為而家聽到首歌其實都偏高音啦，嗰個通可能會 bright 啲，但嗰首咧就變咗沉實啲，係低音啲，同埋嗰陣時係點解會有呢兩首歌呢，本身係嗰首應該 suppose 係第一首，然之後呢一首係第二首，因為嗰首歌尾咧其實係呢一首歌嘅開頭嚟嘅。 哦， 咁但係最後就同公司講完之後，公司就覺得都係揀呢而家呢一首會好啲，即係做作為呢個 first plug 嘅話， 即係 bright 啲好似會大家見面嘅會好啲咁樣。 所以兩首其實都攞曬嘅，只不過嗰一首就會反而之後先面世咁樣。 嗰一首而家好似係有人要咗啦。 哦，係啊。明白， 哎呀 ，但系 OK 嘅，咁Christopher 应该即系都有 keep 住，都希望嚟紧都可以同Christopher 有更多嘅合作。 系，头先我讲一路都好中意佢嘅作品啦，咁头先阿斌亦都讲咗就系Christopher 嘅作品，就系新嘅作品就系、会比较密啲旋律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嗰种啦。咁真系喺要 prepare 呢一首歌去准备嘅录音等等，自己个声线运用处理嗰啲，再加上你话都高音啲啦，咁嗰个过程系点样同佢一齐去 prepare 嘅？有冇啊？ 其实因为佢俾我首俾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已经打咗底。佢 WhatsApp 已经同我讲话，哇！呢首歌系好难唱。跟住我就话，咁会唔会比不吐不快更难唱？佢话会，佢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咁但系我嗰阵时就系一心都谂住，因为攞咗佢嘅作品已经好难得啦。咁我已经冇特别去扩张呢啲嘢，我就 OK， 我一定要练到， 攞翻先算啦， 系攞翻先算啦。咁佢未 send 俾我之前咧，我已经唱咗一轮佢所有写嘅作品噶啦，即系由旧好啊、有冇行啊、手神记全部唱过一次。咁之后一路唱一路唱一路唱啦。咁跟住之后到我觉得真正嘅难题咧系入到录音室，究竟呢首歌要一个咩嘅 feel？ 因为我就系特登唔去听太多次，譬如Eason 啊或者 Joey 嘅。即係之前聽落啲唔計啦，但我臨錄之前我特登唔聽咁多次，因為我想擺自己啲嘢落去，我唔想俾其他人影響到我嘅嘢。咁然之後我就一路錄一路錄啦，咁就要同監製真係夾，究竟呢首歌佢想即係大家想要一個咩嘅感覺咧？咁最後就 final 到係想要一個行雲流水啲嘅，即係個flow 係密，但係唔好令人聽落去攰，即係一路好似一路飄住，一路飄住，一路去嘅感覺。咁就最後就要拿捏呢個位置，我覺得係比較難咯。 因為要 hold 住咗把聲，好似係一個 level 喺度，你唔可以俾佢放鬆。 平 均係啊，又 我覺得有少少比較接近似某種老朋友啦，或者係任我行嘅嗰種 flow。咁因為其實咧大家唔好以為咧，即係唱歌好似唱到講嘢咁係好易啦，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已經成日俾人話一個味精多嘅人，仲要係變成係一個好似喺你側邊講說話咧，係真係超級難。跟住我翻去聽翻任我行，其實佢由個 verse 開始咧 ，Eason 已經係好犀利咯，即係。真係好似喺你耳边讲一个古仔咁，而佢虽然你听落去好似冇嘢咁样，但係其实佢用咗好多嘢，而你未必听得出囉。咁就呢啲就係嗰个难度嘅位。 咁你自己呢，有冇得讲下你呢首你自己又用咗啲乜嘢呢？ 用咗我諗係真係当係读一封信咁样。即係唔用咁多语气，但係又要有语气。然之后又因为佢有物啦，变咗你嗰、那个你变咗我唔能够加好多嘢入去、即係唔可以加好多语气但係你又要俾人听到嗰首歌嘅感受。咁就变咗係真係练嗰个咬字，即係可能练唔好咬得咁实正呀、咬得松啲，但係又要俾人听到嗰粒字啱乜，因为最罩忌就係俾人闹你唔知唱乜。咁我觉得 so far 都 ok 嘅，即係都听得到我係唱咩嘅。 因为我觉得嗰样嘢难度就係有时会觉得我一首歌难唔难就我高唔高音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歌手或者你唱过 K 之有时其实低音係难啦。第二就係呢一啱啱你讲个行云流水就係、你喺 嗰啲你要跟得住嗰個琴啊，嗰啲樂器嘅走嘅同時，你要 feel 到嗰個感情，你要擺埋落去。 係， 我覺得呢個應該都係呢一首歌難，因為其實好似你咁講，個故事性其實都好強啊嘛啲歌詞。咁所以係咪即係逐步自己哦 ？OK， 我首先練習咗係哦跟得到嘅旋律去唱先，然後慢慢好啦，我要掉曬所有嘅技巧嘅嘢，我要有感情，係咪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去擺落去嘅？ 是的是的，真的要一开始我记得练的时候是好都几难，因为大家现在听下去因为有歌词可能大家会易记啲。但我那时候呢收 demo， 不知道大家收知不知道 demo 就是不是那个 demo 都有人声，即是可能就是啲笛声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跟着我就真的听了，即是第一次听真的背不到，因为太密了。咁跟住后尾因为个 melody 又好听喎。咁我听到諗几次啦，就大概已经背到成个大概系点样啦。咁淨係有时呢，我记得我一开始录 demo 即系试 key 嘅时候呢，就会成日都唔记得咗 chorus 嗰啲音囉。即系乱晒咁 样。点走嘅呢， 点走嘅呢，跟住就要提到听返啦，跟住再录，听返又再录咁样。我觉得系真系呢个系几好笑嘅一个位囉。 但系老实嘅即系问一样嘢，就系第一次入到去录音室真系要录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唱呀，哎呀咬一咬，咬一咬条脷呀好，咬一咬唔到个字呀好，即系可能喺嗰啲歌词好频密中间就会断一断啦，又要再嚟过，即系嗰个挫败感会唔会喺呢啲位系比较大啲嘅？ 会噶，因为个物咧真系好难咬到每一粒字都实，同埋因为其实佢好多位咧个，因为佢 range 都阔啊，变咗有时因为有啲音咧，我会咬字会走咗个粒音，即系变咗可能飞走咗，咁呢啲就阿 Christopher 就会提啊呢粒字可能要再咬实啲，同埋我最。有少少擔心，就因為我錄個頭一次嘅時候咧，因為我其實我嗰次先係第一次真見 Christopher 真身，變咗又會多咗一份 緊張 啦。咁跟住我又好驚錯，跟住又好 focus 喺份詞嗰度啦，跟住就變咗會rush 咗。咁但係後屘咧，因為我記得係錄得頭一兩次有呢個情況啦，跟住之後就我就同 Christopher 講啊，我想唞一唞。咁跟住出去就大家傾咗陣偈啦，跟住總之成個氛圍已經係啊，都好似OK 咗，同埋因為佢冇乜架子， okay. 變咗我唔需要太擔心，咁就可以用最真最易投入嗰個故仔嘅方法去錄咯。咁跟住之後就好快就已經 OK 咗。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壓力，就係當日阿 Christopher 話呢隻歌好難唱，你得唔得？得， 跟住點知一嚟錄咁樣， 哎呀咁樣， 嗰個壓力我都 feel 到啊。咁但係真係嘅，呢一個一路都會知道呢一首歌監製有澤生。咁另一位監製譬如 Kenzie， 咁其實佢喺呢首歌扮演嘅角色又係啲咩嘅冇啊？ 其實我係未見過 Kenzie， okay, 我一路都係透過Christopher同佢聯絡咁。咁其實我諗佢都每一個部分都有參與到，即係無論 mixing 啊，或者其實 even 可能揀 take 咁樣，佢都有參與到。但係就我就冇接觸佢太多咁樣。 所以錄音嘅時候主要就雜聲喺度。 係啦係啦，因為佢好似唔喺香港，即、 哦、 係變咗佢嘅即係未能見佢真身。 係咁，填詞人林若寧去填呢一份詞嘅時候，揀選呢個填詞係咪都係自己都有啲 preference 啊？定係最後點樣會選擇咗佢？ 其實係交翻俾監製去選擇嘅，但係因為嗰時傾究竟想寫咩類型嘅詞呢，因為我自己係好鍾意啲好詩情畫意嘅詞嘅。咁Christopher 就話咁不如搵 Riley 啦，因為 Riley 佢哋之前都合作過，咁佢嘅詞都真係真係唔錯，即係真係我一收到份詞我已經係嘩覺得好靚囉，即係咁密已經係好難去寫㗎啦，跟住佢仲要寫到每一句都好重，即係好似一幅好似一個電影咁樣，咁我就好鍾意啦。同埋嗰陣時係有個 reference 呢係有少少似李克勤老師一首即係咩 TikTok 以下嗰首，咁就係不如用嗰種有啲花呀有啲鳥語花香嘅感覺擺落去，咁而我又因為我自己又好鍾意啲好凍嘅感覺，咁所以亦都擺落去，咁就最後就得出呢份詞。 咁、你自己點樣去 take 呢一份歌詞所講緊嘅嗰個 message， 忘記趁早呢樣嘢咧？ 我諗係聽好多身邊朋友講嘅故仔啦，同埋亦都會睇，即係我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幻想都比較豐富，咁所以就自己會幻想一個故仔出嚟，同埋錄嘅時候就會幻想一啲情景，即係自己喺邊好慘喎咁樣咯。 係。 然後代入咗落去嗰種啊，我都係要擺低 佢，係啦係啦，放低啦，繼續行啦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成個合作對於嚟講，一路聽都聽得出好開心，因為可以同到陳亞生合作啦。咁我知可能之前你都有喺其他方面有機會講過，但可能有啲聽眾假如未聽過，可唔可以 share 下？其實呢個古仔我都覺得值得講，就係揾到翟日生去為你去做第一首歌，做監製啊，攞到歌啊咁樣。嗰時個故事係點樣 嘅？其實咧真係好特別嘅，因為我真係嗰陣時已經完咗比賽，我諗一段時間啦。咁雖然係 keep 住有唔同嘅工作，咁但係一路以嚟即係大家自己最想做到嘅就係出自己第一首歌嘛。咁就一路都未做到，咁就好 keep 住好。迷茫啦，咁我就習慣其實夜晚自己一個人咧，唔知打會唔會啦，就係、是、我會自己喺度諗嘢嘅，咁、我就一路播住歌一路諗喺自己間房度，咁就一路播，咁我因為我長期都有聽佢啲歌咁，所以我 playlist 咧都有佢嘅作品，咁就真係播到佢嘅作品，但係唔知點解就突然間好有感，好感觸啊，咁就 send 咗個 message 同佢講就話啊，好多謝你帶咗一啲咁靚嘅 melody 俾我哋啊，咁然之後，但係其實當其時係抱住一個完全。冇諗過話啊，第一首歌就揾到佢寫，純粹真係一個欣賞嘅心態。 之前冇傾偈嘅， 之前冇傾偈嘅，但係嗰陣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呢個諗法啦。咁於是者第二日起身啦，就係冇解決過嗰個問題，即係我純粹 send 咗呢個問題。咁然之後就去就去咗問我個朋友一啲意見。咁跟住佢就話就幫我抽咗啲牌。咁跟住跟住佢就話咁你唔可以再。即係再坐喺度，你要 aggressive 啲，因為我就係覺得新人咧，你邊有得四啊？即係有時你可能公司俾個機會你出歌已經好好，即係如果你再講咁多嘢，可能你就會得罪咗好多人，同埋啲人就會覺得哇，你邊位啊？即係 多意見 啊， 咁樣。 咁但係既然佢咁講，我就不妨問一下啦。咁當我準備問嘅時候，其實我經理人就。唔知点解突然间 WhatsApp 我，佢就话公司准备帮你出第一只歌啦。跟住然之后我就话，诶、咁咪住先，咁你揾咗未？如果你未揾，咁我去睇下可唔可以问一下 Christopher 肯唔肯帮手，即系帮我做一首歌。咁当其时都，唉，都打定输数噶啦，即系因为佢喺心目中真系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咁我就问啦，跟佢竟然就话，诶、好啊，咁我都想同唔同嘅歌手试下，睇下有冇啲咩新嘅火花可以撞到出嚟。咁样咁完事，跟住佢就应承咗，咁就 OK 咗。 哇，梦幻一般嘅故事， 系啊，嗰阵真系好开心噶，因为可以攞到佢嘅歌，真系有几可可以攞到佢嘅作品啊！即系我系个好新嘅人啦，同埋我音乐上我又唔系，即系我又唔系做咗好多，我唔系即系幕后音乐又唔系了解好多，咁但系佢都好。肯听意，即系好肯交流嗰个意见咯。即系如果呢一度咁样会OK 嘅，即系可能我俾咗个嘅意见佢，咁佢就话咁样都可以试下。咁如果有时我因为可能我讲嘅意见未必系即系对首歌系最好，咁佢就觉得咁样未必系最好，咁佢就会做一次俾我睇。咁然之后咁即系我觉得成个过程咧，就我自己袋好多嘢落袋，即系原来首歌成首歌嘅制作过程系咁样嘅、原来一首歌嘅诞生系咁。原来每一首歌，每一个 mixing 喐少少已经可以好唔同。每一首歌出街系点咧？究竟派电台系点咧？即系成个过程系点？即系好得意咯。 咁头先都讲到一个位置、就系、是、mixing 上面，即系首歌都会有一啲嘅谂法。咁其实例如喺呢一首歌上 mixing 上面，可能有倾过啲乜嘢，或者而家个 final product 其实个 mixing 上嘅谂法有冇得都 share 下？嗰时倾过啲咩？ 有，其实嗰阵时咧，我记得第一。个 mix 嘅时候咧，其实系因为 Christopher 系想个音乐系大声啲，可能人声就偏向细声啲，同埋会冇咁尖。而家听落去，大家可能系比较尖少少。咁当其时就一听完之后咧，因为可能我自己平时听 Earmon 咧，我都系中意听人声大啲。Earmon 即系我哋歌手平时戴落耳仔个耳机。咁所以就中间又沟通咗啦，咁然之后就可能有时会觉得我哋就会倾究竟呢度嘅和音会唔会可能系大声啲啊、细声啲啊，或者点样去 mix 落去最好呢？同埋其实个编曲都好多谢 Christopher， 因为 Christopher 好早已经揀咗话想用一个 orchestra， 即系真嘅 orchestra 嘅形式去录呢首歌，因为佢觉得好 grand。咁我觉得听完个编曲又系好鍾意啦，咁所以真系成个过程 學到好多嘢，咁來來回回都真係 mix 咗好多次啊，同埋又即係最後大家嘅成品又執咗好多次啊，同埋啲音啊，即係可能啲咬字啊，或者大家聽到嘅某一啲高音點樣可以包落去冇咁。我咁刺耳咧，会圆滑啲咧，点样啲音听落去音色会靓啲、厚啲咧？咁样 喺呢一种即系咁叫做好梦幻嘅一个组合底下，即系所有嘢都做得好靓啦，又有大师嘅加持啦，又有一个好靓嘅 MV， 好 grand 嘅编曲，会唔会同时间行翻一个现实嘅点就系、是、都会有一个压力系，唉死啦，要同公司讲个 budget， 好多嘢呢度 MV 又系钱嗰啲，好 或者之后点算咧？第一铺玩到咁大啦， 玩到咁大啦，下首歌会唔会唔够噶？ 而家呢啲就倾紧呢个问题咯。 而家下首唔系， 我哋而家下首歌就系倾紧点样接住啊，点样接得住呢首歌啊？ 系 而家就系同公司倾呢个问题。咁但系你话 budget 嗰啲咧？又我自己又冇唔使 concern 咁多嘅，因为经理人会都会把关呢个位嘅。咁其实我问，咁经理人觉得 OK 就 OK 咯。咁 so far 其实而家个出嚟嘅成品我系满意嘅。咁下一首歌睇下可唔可以即加大个 budget 嚟，再加码啦。 即只要呢首歌个反应好嘅时候，咁又经理人就好啦，好啦，好啦 ，OK 啦。 系啊，系啊，同埋但我又冇好 concern 话呢首歌个。反應，因為咧，我啱啱開始做嘅時候咧，我會諗啊，緊呢首歌，我會好擔心啲人中唔中意咧。咁但係其實去到後期啊，我已經覺得，即係我既然今次呢個 project， 我已經揾到我最中意嘅作曲人啦，又用到我都真係幾中意嘅班底啦。咁成個組合出嚟，我又好滿意。咁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已經好夠，即係我已經做到我。好中意嘅，至於其他我控制唔到嘢，我就唔諗啦。 咁好、啊。咁 MV 方面咧，那個 MV 嗰個古仔啊，飾演嘅角色等等呢啲，嗰時係都係我團隊按住首歌有一啲嘅，可能個劇情啦、啊，定係點樣發生啊？嗰時 MV 其實成個製作過程咧係好快嘅，我諗由到傾到拍好咧係兩個禮拜多啲啦，就已經搞掂。咁嗰時其實我一開始係想唯美啲嘅，我成日都就係覺得 MV 就係要啲喺啲。好唔合理嘅地方，啲好唔合理嘅嘢，即系可能喺个湖度有个琴啊，跟住可能系喺个草原度有间房啊，即系我会谂好多呢啲嘢咯。咁但系即系可能就太过天马行空啦，同埋即系 budget 所限啦，同埋因为 MV 导演就觉得其实呢首歌咧，因为佢已经好密啦，变咗可能真系要一个故事去带人哋去入嗰首歌啊。咁最后就攞咗，不如用一个古仔形式去做呢一首歌啦，咁就得出而家大家睇到嘅 MV 咯。可以实现咗阿 Felix 细个嗰个梦想啊，望住个电视机一路唱歌，又一路演戏嗰一种就做翻晒啦。 跟住下一个梦想就系、是、跟住就下一只歌，跟住嚟点样样咧？咁啊，加油啦！你都 又读翻书咯，又要继续出歌咯，会唔会都大压力啊？ 都OK 嘅，所以因为我觉得。都要 balance 到噶啦，要学习可以 multitask 到，因为、即系你见到阿 Chantel 啊、Gigi 嗰啲真系好劲噶嘛，同埋 Yumi 真系，即系 Yumi 就系读书就系、是、佢读书又都几叻噶，跟住然之后佢做嘢又好 professional， 咁就系、是、即系冇理由自己唔得噶嘛，咁你真系要 train 下咯，咁真系系咯系咯， 系用翻当日嗰句好难，我得唔得噶？得噶啦， 得噶， 应承有先算啦，点啦？好啦，咁啊今日多谢 Face 啦，谢谢你 ，Thank you。 星文传奇一二学员合唱的 Hat Trick， 听日见。